个局与前面几段完全相同，所以这个一看就懂的，我们就不必解释了。那么需要解释的地方，我们就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你们拿一个去看看，他们那边有没有灯，是不是整个大楼停电，这都要注意到，还是我们自己这边的保险丝断了。那么这一段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讲学识单因学根所生，不需要接外面的微尘，这个自己能够分别的话，要是以这个样子这种情形呢，以为是这个以学为实之界限，就是说学自能生实。那么如果果然是这样这种情形，经文里面就说了啊，这佛子再教中国难讲了。那么外面这个微尘呢，这个微尘也是无量无边的，可是归纳起来呢，不外乎五味啊，就是五大类。经里面举的这个比喻，就是酸甜苦辣咸。这个甘蔗味是甜的，乌梅呀，这是酸味；黄连是苦，盐是咸。这个细辛啊、姜桂呀，那么这个都是的辣味。如果这个舌自己能够生这个舌识，那就不需要味尘。自己就能够分别味了。佛是将这个大前提先给我们说出，那么然后啊，再来做深入的讨论。说汝自尝舌为甜为苦呢，这是如果学识是由学根生的话，学没有接触到五味，这个时候佛教我拿自己试验试验，你尝尝你的舌，你这个舌到底是甜味还是苦味呢？那么我们晓得，舌能够变味呀，一定要根与尘相接触，这个里面才有五味的辨别。假如没有这个味尘的接触，舌是没有味啊。那么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常识都能够明了的。下面经文就说了，若舌性苦， 谁来尝苦呢？谁不自尝啊？孰为之觉？这个意思是说，假如这个舌性啊，它是苦，啊，是苦的味道，那么就是舌性已经变成苦味了，还有谁来尝苦？舌不自尝，这一句话很重要。既然不能够自尝其舌，你怎么晓得舌有苦味呢？所以在结论上讲啊，孰为知觉啊？哪一个知道这个苦的味道呢？舌性非苦，味自不生呢，云何以解？这是说舌性，如果要不食，自苦味不自生的，那么诸味，我们讲的味沉酸甜苦辣咸，是不生于舌啊，都是这个诸位啊，皆不自生啊。那么舌在此地呢，也就失去了作用啊，所以说是云何力竭？这个学识的界限从什么地方建立？我们一般讲呢，是根于尘当中生识，这在唯识里头啊，也常常发明这个道理。实际上啊，这个理是很深很深啊，根尘生识，这个识啊没有边际啊，实在讲呢，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你要说它有吧，此地佛给我们分析啊，于根于尘找不到它的深处啊，你要说没有吧，确实有这个现象啊，如何能够得其真相？这是我们当前所要求的。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说明识学识不从学根生，这个戒的意思就是声音啊，云何力竭？意思就是说，不是舌根所生，不能以舌根为生识的因由啊，这个戒就是因由啊，不是它的原因啊。不是他这个缘由。那么舌根既然不生识，再看看与舌根相对的味沉能不能生学识呢？ 若因未生，食思为味，同于舌根，应不自察，云何食之？是味非味呢？这个几句话说得很好啊，确实也不是一般人啊能够这个想象得到的。这个意思是说，如果这个邪识啊是从胃尘所生，那么食已经变成胃，食变成了胃，食就是胃尘。那像前面那个例子一样，邪不能尝邪，胃当然也不能够尝胃呀。啊，胃既然不能尝胃了，那他怎么知道啊有味或者是没有味道呢？啊，云何食之？是味非味。有一切味，非一物生。味既多生，是因多体呀。啊，这是假设的话。如果我们一定要执着胃能够生食，可是这个胃的种类太多了啊。那么我们讲这个五味，五味再加上蛋呢，啊，蛋而无味呀，这个蛋也算一种的话，那么这就是六种，六大类。这个六类一条河啊，这个胃也是无量无边的。那么胃要是能生食的话，邪食是一，胃又那么多，食只能有一个声音。那么要是未能生食的话，这个食就变成多体了。这个在理上讲啊是讲不通。所以佛在底下讲，食体若移，体比未生。是体是一，这个体呀，都是一生的。那是这个胃，这个胃生的。那么这个胃里面呢，有咸淡甘辛，这个辛就是辣，火火俱生呢，主变异相，同为一味呀，是应无分别。这也说得相当之好。这是什么？这个调频不一样，跟这个调频不相同啊。哎，你知道不知道？哎，你要不知道的话是没有效果。这个是好像92，那个是96吧，是吧？哎，不相同。你这个效果不好，大概是这电池不够了吧。你要知道调频是可以用的，你要晓得调频是可以用的啊。这两个麦克风是两个不同的调频啊。那么前面两句是说食以味也是一， 假设学识之体是胃所生的，那么这个时候啊，应当出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不能辨别胃的这个现象。所以这个佛在经里面讲啊，这个酸甜苦辣咸那都变成一味了啊，既变成一味了，酸甜苦辣咸谁能够辨别呢？不能分别了啊。这是说这个胃尘如果是唯一这个一个胃的话，能够是生这个事啊，就会有这个情形别就无啊，则不明实。病何或明？谁为实见？我们想，这称之为实，实就是有分别的作用。舍掉了分别的作用，那就不叫做实啊，就不叫做实。啊，好好啊，这在唯识里面呢，经论都跟我们分析的很详细。识有了别的作用，了就是明了，别就是分别。识它能够了别未成，所以才称之为学识。如果要失掉了分别的作用，那当然不能叫它做学识了。这样一看呢，这个学识既不从学根生，又不是从未成生，那根与尘都不能再识。不应虚空啊，生如心识。这个心识就是指的学识。学识为什么叫心识呢？凡是能够了别的，我们都称之为心。所以八识也称作八心王。此地这个意思是讲，既不是根生，又不是尘生，总不能说是虚空生吧。学为活活，介于世中啊，原无自心，是云何借身？这个头一句啊，是讲的共生，也是我们一般最容易发生误会的。根尘活活，实生在其中。可是下面三句呢，这就是说明了自心属于谁非门生之时即于世中啊，原无自心啊，自心就是识别自体心。有没有自体心？没有自体心。那么我们在唯识里面来讲啊，特别是这个八识规矩颂里头说得很清楚， 眼耳鼻舌身呢，这是前五识。那么这个是舌识，舌识前五识。前五识呢是心境，是限量通三性。在阿赖耶识里面说，前五识各有他自己的种，遇到缘，种子起现行。所以邪位为缘呢，把这个邪识的种子引发出来啊，是这么一个情形呢。因此他确确实实不是根生，不是尘生，也不是根尘合合而生啊。根与尘的这个功能引发识的种子起现行，这个是他的真实性啊，这个才是真相。那么像前面讲的呢，这个学不能够自己尝，味也不能够自己尝啊。那么合而为一呀，哪有当中的这个界限？说是胃血跟胃两个合合的时候，这个食生在这个当中，这个当中的界限在哪里？界限也找不到啊。佛的这些话显示出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学识本自无生啊。学识根本就无生，无生呢就是清净，就是妙真如性。所以这个结论上讲，是故当知学位为缘，生于生邪识界，三处堵啊，在邪与位，即邪界啊，即邪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那么这个是这一段的一个结论。这个六段经文，一段懂得了，其余的五段呢都很容易明了啊，说明十八界是清净本然啊，皆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可惜的我们见不到，我们见不到的原因是自身呢有障碍。什么障碍呢？实际上楞严经里面已经给我们分析的非常的透彻， 的吸气。无论对哪一方，都要去追根究底。啊，要找出它的根源。啊，找出它的根源。哪里晓得这是一个错误的妄想啊？为什么呢？一切法没有根源，佛在《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试问问，我们对于一切相看法怎么样？都把一切法样样都看作真实，读了《楞严经》还不开悟。楞严经讲的真理，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不就是说明了一切法是无生的吗？一切法皆是虚妄不实。所以我们始终呢，这个学佛不能够开悟，道理就在此地。如今呢，贵在眼下大悟啊，跪在这个地方啊，这一切法有没有？有是什么有？有叫幻有啊。不是真有啊。啊，这是我们一般人参不透的地方。啊，参透了一切法是幻有，我们在一切法里面就不执着了，就不会再起心动念了。那么你的心啊，当下就获得了信心。清净心就是自己本来面目啊。一层了义的经典，我们修的什么？就是修的清净心。啊，可是事实真相不能够明白，清净心不能现前。所以我们没读到本非因缘非自然性，念到本如来藏妙真如性，实在是要觉悟啊。底下是第五段，真实我呢又如说明，身处为缘，身根处外面的境界啊，这个处尘 这个里面呢，我们这个身呢，对外面境界一接触，有了觉知性了。这个觉知性呢，是真实。那么佛在问，这个身之处外接触外面境界，这个觉知性就是这个真实，此时为夫因身作身，以身为界，就是以身为身持之界，还是因处所生，以处为界，都是一个是从根上说，一个是从尘上说，处是尘，先把这个大前提确立，然后再从这个两方面来观察。我呢，若因身生，必无获利二觉，这个二就观缘，身和所识呢？那么这个话很好懂，如果身能够生识，识为身所生，这个身的觉知必定有获利这两种境界为助缘，身的觉知性才能够显现得出来。如果没有利获之缘，这个识就不能显现。那么换句话说呢，也就谈不到啊，什么叫做身识了。这个几句话呢，就是这个意思。说若因处身，处是讲处尘，外面境界来处我们身体，除要自己能生识，用不着我们身体了，不必来处我们身体，为什么呢？他自己就分别了吧。所以说别无汝身呐、谁有非身之合理者？这个几句是辨别尽不能生识，但尽不能生识，凡是我们讲接触，一定是有两个东西相接触，在此地的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根身与外面的境界接触，接触到我们身体，我们身体有感觉，身有感觉，您就说是个冷暖色滑这些感觉，我们手拿着这个扇子，这个是尘，接触到的时候我们感觉是很硬那么接触的这个海绵海绵很软它有个觉知性啊。如果要没有这个外面层的接触，那我们就没有感觉。也许诸位说，那没有外面境界，这个天气冷了，你的身体觉得很冷，诸位想，冷暖也是处，也是处尘，这也是处尘。那么这些这个粗尘呢，还是属于色法。如果尘自己要 有觉知心的话，诸位想想还用得着身体吗？不需要身体。但是你曾经见到什么人不需要身体还有觉知心的？这个是在事理上都讲不通啊，没有这个道理。我呢，无不处之啊，甚至有处啊。无是指外面境界，无不处之，这是讲无知，不知有处。他没有知足啊，沉浸没有知足啊，知足的是谁呢？身有知足，换一句话说，这个处之啊，一定是因外面的境界给我们身体相接触，而后身才有这个觉知性，这个才是事实啊。知身接触，知处即身啊，即处非身，即身非处。身处而相，原无处所。或身即为身，自体性；立身即是虚空本相。这个几句话说，要知道即处所生。绝不是从身处，那么这就是非身啊，所以说借处非身啊，这是这一句的意思。若知即身所处，绝不是促成促生的，那么促即非促也。所以说即身非促，这个四句是破共生啊。前面第一小节里面单根不生，第二个小节里面单尘不生啊，促尘不生。那么根尘合合生不生呢？根尘合合也不能生。所以佛接着说，身处二相，原无处所啊。这就是说明没有一定的处所。如果我们要说这个身的觉知立处而合身，你要是合身，那就身这个身是有知了，这个觉知性啊，那就是身的自体性。既是身的自体性，当然就不是促成了。可是幕后两句说，如果这个身实立身而合促啊，合促成的话， 那么这个速成啊，这个觉知性啊，就等于虚空，而非身了啊。所以立身即是虚空等相啊。这个虚空等，等是指一切色法啊。为什么呢？因为惑身就没有俗的这个现，俗味这个现象，所以佛才说啊，即为身体。这个立身呢，没有处的作用，所以说即同虚空。这个几句话，诸位要细细的去想想。经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与境界，通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那么我们讲这个总说十八经，六根六尘六识，十八界就是自己，十八界就是宇宙。我们无时无刻不生活在这个范围里面，就是不得其真相啊。所以是你在十八界里面，如果一旦觉悟了解其真相了，那么你就超越十八界。为什么呢？晓得十八界根本就没有啊。啊，正是唯识里面所讲的物法三自性虚空啊，都没有啊。啊，不但物法三自性是虚妄的，是梦幻化有，八十二无我也是虚妄的。就是你了解真相，你才能够突破这个境界。不了解这个真相，这个十八界那就是牢关了，怎么样也出不去。这个幕后啊，这是将要说到总结了啊。内外不成，中缘破离，中不复离是内外性空。头一句是说处之性在内在外没有一个既定的状态，那么怎么可以说身处合起来这就是有个当中，中云和离，中在哪里呢？啊，我们这一个物体接触了这个身了，啊，这个中间在哪里呢？是不是在这个无给这个肉体交界的地方呢？识从这个身的吗？如果你要是识从这个身的，那楞严经从头你都没懂。前面那个前面起初真心你要懂了，你就晓得后面都没有了。后面经文实际上说老实话，起初真心的杜绝啊。啊，所以诸位细细想想啊，五音六如十二界十二度十八界，这十八界我们也快念完了。后面还有一段其他。